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Five。 王鹤俊会说话的狗上升四位。 我不愿为你再做一只会说话的狗，留恋你的温柔。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鸟，飞向远方，请你忘掉那些悲伤。 Top Four。 曾杰旅程下降一位。 你带给他想要的旅程灵感，也因他而变得平凡。也许你依然不太沉沦，但足以装点今后人生。许多时代虚幻完整，我还固守着每一次拥吻。 Top Three。 关玉坤千分之一上升两位。罗旭阳陀螺保持不变。 Top One。 刘倩彤梨花炭摘得冠军。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这里是每天下午18点都和您相约的挑战新歌声。各位晚上好，我是静瑜。 晚上好，我是杨帅。 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个晚上好三个字。可能通常我们节目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都是下午好。 下午好。 对，但今天大家可以抬头看看星空，特别是大家今天没有在上班嘛。如果晚上啊，行驶在我们北京的各大街巷当中，会发现说真的已经到了晚上了，天全都黑了，路灯也都亮起来了， 跳过了傍晚，直接从下午就到了晚上了。 是，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到了周末的天气、啊、 对 大家可能就休息的会比较多。 是， 但确实是随着季节到了冬季之后，夜晚来的更早了一些， 是 白天来的更晚了一些， 感觉像首歌。 是，我们到了一个昼夜很短，然后昼白昼很短，然后夜晚很长。 对，这里是地理知识小课堂。 哎，讲完了。是、讲完了，这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这个地理知识之后的、 哎、 开个玩笑。 对， 我们的 话题，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想聊一些和夜晚有关的歌曲。当然同样也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唱吧红人的一些精彩的翻唱作品。 是， 现在呢大家每天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都可以听到来自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一些优秀的同学们他们带来的自己原创的 作品。 对，所以刚刚杨帅真的问我说，你确定这是原创的吗？是不是听着感觉他们 就不论是这个演唱的这个技巧还是说制作的水准都特别的棒啊。 因为也是连续有几个礼拜了都是有来自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同学们做客挑战新歌声。 是， 我们会感觉到年轻的力量，原创的力量。而今天就要给大家感受到的是来自我们音乐爱好者的自己对于音乐热爱的力量。 嗯， 你现在收听到的挑战新歌声是一档为素人打造的全平台可视化的展示自己的平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自己的音乐生活，做一个小型的 live show， 同时也可以把自己演唱的视频包括简单的个人介绍发送到我们的公共邮箱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就可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也有可能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 是的， 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找到手机里的唱吧 APP， 然后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了。 是的，今天呢清新 boy W 小凤不适合说爱的年纪都已经来到了直播间当中，在视频欢迎大家，也希望可以点击一下关注和分享，让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发现我们这个好玩好听还好看的新的电台。那今天和大家聊的和夜晚有关的歌曲，如果猛的一下问杨帅的话，你反应过来的是哪一首？ 我觉得每首歌都很适合在夜晚听啊。 哪一首？比如说什么早上牛奶咖啡的早上好会适合在晚上听吗？ 就是大部分节奏慢一点的歌都很适合，而且我觉得晚上除了很适合听歌还很适合追剧，对不对？ 这个确实是。 是，最近 在追什么剧？ 最近就在追这个孙俪甄嬛娘娘的一部新戏了。 哦，那年花开月正圆。 对对对， 这部剧真的是圈了很多的粉儿。 是， 而且呢它中间的这个美食，因为孙俪她自己在微博上的时候也有在聊说他们这个剧组非常良心，所以剧组请来的这个厨师是真的一个手艺很好的陕西大厨， 所以里面的所有吃的都是在真吃 现做的。对，而且当时就是为了多吃两口，他们就甚至会多 NG 几次就可以多吃道具 就是想每天都拍吃饭的画面啊。 对，但是这个确实是剧情非常的精彩，包括几位主演也都是演技炸裂，而且都达到了很不错的一个效果。 对， 所以呢这部剧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好评，包括这部剧的原声带也是非常的可圈可点，因为他找了很多的当红的一线的歌手，比如说像唐维维啊，还有像张磊啊等等等等，都过来给他唱这个原声带。 对， 整个看完了之后你对哪首歌曲印象最深呢？ 那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曲了 一听就是我的托儿。 对，这首歌叫一厢情愿的不舍，也是那年花开月正圆的插曲啊。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版本不是张磊的版本，是我们唱吧红人给大家带来的翻唱作品。 嗯，我们来听听看这一位唱吧红人带来的一厢情愿的不舍。这首歌呢非常的暖心痴情，然后也透露着无中爱恋无可奈何的遗憾和不舍。来听听唱吧红人自己的分享。 一厢情愿的不舍，转身别过，此情奈何，太多芳华谢了难舍。一厢情愿的不舍，转身别过，此情奈何，潇潇烟波去塔落，点点星辰梦里啊，脸上沉吟羞涩，一蓑烟雨想清澈，万年中带着不舍，将泪沉吟侧畔，千帆过去中罢了，此夜萧瑟你和我。 转身别过，此情奈何，太多繁华写了难舍，一厢情愿的不舍，转身别过，此情奈何，潇潇烟波寻他落。星辰梦里鹅，脸上沉吟羞涩，一蓑烟雨向清澈，万年中带着不舍，将离尘影侧畔千分过去中保留，四野萧瑟，你和我萧瑟，你和我。 你和我。 最后有一段搞笑的部分，不过他一张口的时候确实哎跟自己的长相差距很大，所以也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反差萌。 对，而且他刚刚这首歌不是就比较那种萧瑟一点，比较爱恋无可奈何的那种感觉。 是， 然后他还没唱，就看他的表情就知道这是一首很伤感的歌曲，五官都挤在了一起。 我一开始以为他真的是自己偷偷刷了腮红，可是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他人家就是长得喜庆。 可能是在室内所以比较热。 对啊，所以在这个唱吧的这个APP 上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喜爱唱歌的朋友们，而且还都一张口你会觉得说又有藏龙卧虎的这种感觉， 实力不凡。 是，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一首一厢情愿的不舍，这并不是张磊演唱的，是来自我们唱吧活人的翻唱。如果你也非常喜欢他的话，可以在我们正在直播的平台活力982当中扣一波一，让我们感受到你对他的喜欢。今天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和夜晚有关的歌曲，希望您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有哪些和夜晚有关的歌曲呢？可以发送您的答案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当中。除了刚刚的这首一厢情愿的不舍哈，歌词当中的这种萧瑟感非常的适合秋夜的主题，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当中就带着夜晚， 叫做夜晚的女孩，是歌手徐瑞轩的作品，是今年推出的一首新歌，你听过吗？这首歌呢，它融入了流行和波桑诺瓦的曲风，歌词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孤寂的感觉。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一位演唱者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红人了，奔跑吧小李子，今天戴着黄色的帽衫又出现了，来听他带来的夜晚的女孩。 我坐在吧台灯下，那个美丽的女孩竟然做背影，沙黄的香槟陪衬在霓虹衬边亮下我双眼，我开始幻想这一切， 小李子今天戴着帽衫，感觉有点嘻哈的风格在哈，带来的这一首夜晚的女孩，这是今年的新歌。我没有听过徐瑞轩的版本，不过就是听小李子的这个版本也会觉得非常的可爱。 是， 继续来欣赏奔跑吧小李子带来的翻唱作品夜晚的女孩。 我抽着烟，我坐在吧台灯下，那个漂亮的女孩竟然坐对眼，香槟陪衬在霓虹唇的边亮下我双眼，我开始幻想这一切， 见你，我猜着的你太腼腆，你负重的手指心念，对视的双眼，我心底一颤。 唱吧红人的翻唱作品《奔跑吧小李子》，穿着黄色的帽衫，笑得非常的阳光甜蜜， 可爱， 是带来的夜晚的女孩。通过她的这一首翻唱，我决定要回去好好听一听原唱了。 是，就虽然说这首歌的歌词里还是给大家一种说有点伤感的感觉，但是通过她的演唱，感觉很美好，很甜蜜呢。 对，如果大家喜欢这首《夜晚的女孩》的话，我们正在唱吧进行直播， 是， 您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发现专栏，就可以进入到直播专区，在热门页面就可以找到正在直播的活力982。喜欢这一首《夜晚的女孩》可以扣一波二，喜欢刚刚的《一厢情愿的不舍》可以扣一波一。我们来看看哪一位唱吧红人的支持率比较高，说不定在下周的节目当中，你就会看见他大驾光临到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一个现场的 live 啊。 是的，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和夜晚有关的歌曲，很多朋友也都发来了自己的答案。答案最多的一项，那就是夜夜夜夜这首。 齐秦的。 对，这首歌太经典了，而且讲了夜晚孤寂的时候。 是。 你在夜晚的时候会喜欢听伤心情歌吗？还是为了避免自虐，反而会故意的避开这些歌曲？ 我吗？一言不合就尬聊。啊，我想想啊，我在晚上，其实我觉得都不属于这两类，我会挑那种比较舒服的歌来听， 就 bossa nova 风格的、爵士风格的，然后让人听起来会觉得说，不会把你带入到任何一种情境当中去。 我喜欢听一个人的歌， 谁的？ 杨宗纬 啊，那还是偏苦情多一点吧。 对，杨宗纬是走苦情路线的，而且我觉得在晚上听他的歌，特别有催眠的效果，因为他声音特别舒服。 是，这个确实是。 对，因为晚上嘛，大家躺在床上特别安静，特别失眠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人的声音，特别的有一种抚慰人心的感觉，听完之后就特别的舒服，感觉一天所有的负能量都得到了这个宣泄。 是，好像用声音在给你的脑子做一个按摩一样， 特别舒服。 哇，这是很高的一个评价了。不知道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哪一位歌手有这样的治愈效果，也可以一并发上来，大家做一个分享啊。 是的。 但是我在晚上的时候真的会找自虐型的，一定会去听那种特别的伤感的， 比如 很多，就比如说像周杰伦很多很苦情的歌曲，像你好吗，还有风等等的， 听名字就好想哭。你好吗？我不好。 就晚上会听这种歌曲的话，把自己陷入到一个情境当中。对，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明明心情也还好， 但一定要去听这种歌， 而且一定要把自己就是带入，对，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睡不着的时候没什么事儿干。 也不是，就是可能戏太多，平常再加上工作 无处宣泄， 对，又没有什么机会，真的大家可以试试我的这个办法啊。就回家去找一个你觉得特别容易带入感情，甚至歌词也写得很催泪的歌曲，你就默默把自己幻想成一个苦情戏的女主角，然后去过过戏瘾，也还不错。 哎呀，这个想法也是蛮特别的。 好了，这是无聊的人才会这么做，真正有才华的人可以去自己 K 歌，然后留下来很多精彩的翻唱作品。接下来这一首依然是我们唱吧红人的作品，这是来自侍郎的一首翻唱的歌曲。 这首歌呢，其实和杨宗纬有点像，就是他们这首歌的原唱是费玉清，费玉清的声音和杨宗纬声音有个共同点，就是都很柔，特别温柔。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昨夜小楼又东风》，是费玉清在2010年专辑《天之大》中演唱的歌曲，如同这个苏东坡和辛弃疾的这个词一般啊，可谓是可刚可柔，自成一派。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是来自唱吧红人侍郎演唱的这样一个版本。 是，大家听到侍郎会觉得说好可怕啊， 好粗犷。 如果您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甜美可爱的女孩子， 是的， 只不过给自己取了一个粗犷的名字。世界的是。狼是狼。 昨夜小楼又东风，春心泛愁已上心头。恰似故人远来带乡愁。今夜月稀烟朦胧，低声叹你难忘星空。恰似回首，终究一场。 小楼又东风，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侍郎的翻唱作品。今天的三首来自我们唱吧红人的精彩 MV 的推介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哪一位呢，就可以发送相应的编号哈。昨夜小楼又东风，它是三号，可以扣一波三，让我们来看看哪一位的支持率更高一些。 嗯，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和夜晚有关的歌曲。刚刚有聊到，很多的朋友都发过来了，说夜夜夜夜，非常的切入主题。 夜夜夜夜， 是这种风格了，因为今天是周六，所以要嗨一嗨吗？ 是。 我们也不想在这个大周末把大家搞得这么伤感哈，我们来一点正能量的、励志的歌曲。 好， 在我们的九八二呢，这是一档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平台，所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些哎平常你可能忽略掉的 MV 的作品。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和夜晚有关，而且极有说头的一首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每个人应该都听过百八十遍了吧。 对，逃跑计划的歌，特别是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每天晚上听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因为不仅说在晚上可以排泄发泄情绪，更重要的是这首歌还很励志。 嗯，这首歌是2011年发行的专辑《世界》当中，同时《夜空中最亮的星》也是微电影《摘星的你》当中的一个主题曲。 嗯， 其实这首歌曲有一些简单的创作背景，就是他们的主唱毛川，他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而事实本身在于你是否主观的愿意相信。而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如果有时候哪怕感觉到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相信。所以他这个观点也被写到了歌里。可能我们会感觉到这是一首励志的歌，但其实他是在讲究一个感情观点的。 感觉我听了一首假歌。 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哇， 这一句才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主题。 哦、get 到了， 是不是觉得听了一首假的歌？ 对， 接下来要看一支真的 MV。 好，来看看。 而且在这支 MV 当中，还有胡歌加入哦。来看《夜空中最亮的星》。 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学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哇，我们两个今天声音也故意都放低沉了很多， 很故意啊。 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和夜晚有关的歌曲。 是， 刚刚呢和大家分享了三支来自唱吧红人的精彩翻唱，也都是跟夜晚有关的歌曲。 对的。 而今天有故事的好同学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曲也是和夜晚有关系。 是来自曹方的《比天空还远》。其实这个曹方大家对他熟悉嘛，出生在这个云南西双版纳的曹方呢，其实他受到了这个多种音乐的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欧美优秀的音乐作品及少数民族的音乐的影响。而今天听到的这首《比天空还远》呢，其实也是这个曹方在经历过了很多事情之后有感而发而创作的一首歌啊。 嗯，这首歌曲其实现在想一想它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是在2007年11月20号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就叫做《比天空还远》。而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也是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因为刚刚有说他遇到了一些事情，其实这些波折是我们可能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都会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是在05年曹方推出了他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叫做遇见我，但是之后他合作的公司出现了问题，导致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能够继续的推出新作品来和大家见面。 嗯，那接下来呢曹方带来的这一首比天空还远哈、 嗯、 其实当时他是先去越南旅行，然后从北京驾车到了云南，一边玩一边创作，所以就有了这首歌曲的一个创作的动机。 是 我们今天带来的另外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曹方的《风吹过了下雨天》，这也是之后他专辑当中的一些作品，来感受一下曹方文艺女青年代表他的一些歌声当中表达的诉求， 来听一听。 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风吹过的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有人在谈情心意间还滔滔不绝，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舞旋，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只是一面之缘让人心怀念，是怎样的人我都不了解，轻盈的舞 有人快疯癫，多想再见你一面，用心去怀念，是怎样的人我都不了解，爱的是历史长模糊的脸，像不像拼凑的完美。 想象一下文艺女青年曹芳是如何写歌的，他都是先去一个地方旅行，比如说从北京自驾到云南，一边玩一边创作，所以就有了一张专辑的整个的创作的动机， 是 而且是用录音笔录下了随口哼唱出的旋律，然后就把这首歌曲在旅行的路上写出来， 所以整首歌听起来也特别有那种旅行的感觉，特别轻松。 嗯，是他跟自己的工作小团队一起成立了以自己歌迷名字命名的大班音乐工作室，全权来负责专辑的制作，包括创作、录音、制作、设计、生产、销售各个环节。其实整个体验下来了之后，反而会自己对自己的音乐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和体会。这首《比天空还远》，曹芳也是受到了很多 DJ 以及听众的一致推荐，在音乐当中坚持自己的个性。 谁能给我无声流哭，谁能给我自由？ 简单的低吟浅唱不受左右，就让人可以感觉到曹方非常明显的个人的风格特点，而且也是刚刚杨帅有表达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在听歌的时候你会很注重这个歌手能不能够带给你特别舒服特别轻松的一种感觉。 所以在晚上除了可以听杨宗纬的歌，还可以把曹方的歌也加入到歌单当中。 是，那今天最后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首跟夜晚有关的歌曲，这是来自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这其实是去年刚刚发行的一首新歌，不过在发行之后效果都非常的好， 对 各方的评价和反馈。其实呢，今年的中国新歌声也是刚刚落下了帷幕， 是 包括其中的优秀的选手子子也是做客过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但其实过了这么久之后，让再让你去回想去年中国新歌声冠军是谁，你还记得吗？ 其实不记得了，我很诚实。 对，因为过了几届之后大家都会有审美疲劳， 是， 但像这几届当中可能发展的比较好的，大家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哎，张碧晨确实是算一个。 对， 他这两年呢也是走出自己的新路，就比如说着重于给影视剧作品来唱，包括有跟杨宗纬一起合唱那首 凉凉， 是十里桃花当中的凉凉， 是 也是奠定了自己成功的基础。而这一张专辑取名为开往早晨的午夜， 名字 同名主打歌也是很有意思。 对，是这首歌的名字就很耐人寻味啊，说什么不管午夜多么黑暗与漫长，总能等到早晨这样一个时刻的来临。因此它不仅是这首歌的名字，更是张碧晨这张专辑的名字。 早晨的午夜，现在已经夜幕降临了，而明天的早晨依然是一个周日，大家可以不用上班，轻轻松松放松的一个好心情。那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陪伴您的挑战新歌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明天见。 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 今晚有戏。 人你多温柔，曾想也那么黑，随便一顿剧场，每个变身都是放 出浩瀚的天空。你的嘴角